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十二月十九号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去顺和广场。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少少车龙啊。交易广场例牌定一定咁啦。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噶。咁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少少车龙骏发花园。咁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嘅，走去新界睇睇啦，好冻啊新界吓。咁先上出九龙咧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呢分钟啊，排翻去小沥源噶。哎呀，今朝真系好冻啊！现时市区气温大约十二三度，新界区唔使讲啦，梗系跌多两三度啦。嗱，每逢一转季咧吓，通都提翻大家噶啦，着多件衫啊！呢、這个你同我都会知道，就系咁啊，要关心下啲老人家噶嘛，特别系嗰啲独居长者啊，隔篱左右嗰啲咧，有时间走去拍下门，问下佢哋需唔需要帮手，俾件厚啲嘅衫佢，又或者加多张棉被俾佢哋。呢啲少少关怀，老人家咪窝心，暖在心啦，系咪？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So this is Christmas. D 一百有声台，珍惜你嘅声音。 喂 ，BBC 啊，我 系 姓 文 噶，郑生，林化。郑家富先生同埋所有 BBC 电台嗰啲员工咧，努力自己加油，我哋做听众嘅一定支持你噶。有乜嘢咧，我会听翻你个直播台，就会有行动噶啦。唔该晒。 D 一百有声台听众，如果想留低心底话，可以打1831100，然后揿零字。 我气管炎，我食紧药。医生叫我休息的。 其实交通情况如果难预料的话，就应该早啲出门口啦。咁我哋是很抱歉，我哋冇早到。 我哋唔想出现任何嘅诱因，使得咧买家咧系去钻我哋呢个条例嘅漏洞嚟到悭呢个数额比较大嘅买家印花税。 关键就是话，其实不是在于网络动的能力有几劲，是在于政府推行政策不得民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今日咧，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咧，哇，阵容鼎盛啊！ 每天都系咁噶啦。 直播室入边咧就有有阿林伯啦，唔使讲啦。咁啊，仲有阿老总啦，我叫阿老总留低。咁啊，仲有另外一个老总王子， 王子 系 辉哥喺度啊。 辉哥，琴日人哋话你帮我哋录嗰个 jingle 咧，把声唔够响。 咁啊。 我哋太斯文冇气势， 咪再做咯。 你试下得唔得？示范多一次， 声做到嘭嘭声。 示范一次，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开始好啲。早晨，早晨。 你系怀念紧阿卢浩荣把声咧？ 冇啊，你听惯咗把声咧， 剪接系啲急促嘅， 你个好难取代噶。 因为卢浩荣咧，就你知同我哋合作咗咁多年啦， 系啊， 我哋茶杯差唔多十年啦，都系佢做我哋嘅监制，咁啊跟住呢个喺 DBC 嘅风波啲茶杯都做咗几个月，咁而家卢浩荣就话要 take a break， 即系咧 休息下先啫， 即系唞下， 休息下先啫。 可能过去真系喺 DBC 做咗几个月咧，佢劳心劳力， 系啊系啊， 劳心劳力。由半日安变到全日忙，奔波劳碌。 喂，呢度帮DBC 又好 ，D 一百都好，个个都搏命噶啦，个个都奋身噶啦。 卢荣喺呢个 商台咧养尊处优，埋一路都好勤力嘅。 系， 但系喺我哋封麦嗰个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喺2004年封麦之后咧，大家都休息咗，即系韬光养晦咗几年，咁然之后再重出江湖。啊！喺 DBC 打拼，你知啊，人手唔够，资源唔够，人工又要减咧，系攞命嘅。咁所以啊，卢浩荣要休息一下咧，我系100%支持，啊，绝对100%支持。咁等佢 可能唞一唞，随时归队噶啦。 韬光养晦之后，休息够啦。咁可能咧动极思动嘅，一个人做惯播音咧， 动极思动， 即系个血里边咧， 静极思动， 系、啊， 佢都系动噶，佢唔系静噶，佢而家系可能系做紧佢想做嘅嘢嘛，啊， 小动嘅思大动啦， 静极思动就乜都唔做嘛，我卢浩荣就唔系一个乜都唔做嘅人嚟嘅，佢好多嘢要做嘅。 喂，今日点名要我刘唐，系咪有咩又要考下我咁样？ 都买都讲系一齐倾下偈咯，嗱，好简单嘅，嗱，即系呢个 D 一百。还声于民呢个有声台咧，就启播咗今日系第三日。 第三日啦， 啊，咁就多谢好多听众对我哋支持啦。因为始终呢一个系对一啲听众嚟讲系新鲜事物，对一啲经常上网嘅听惯网台嘅听众咧，就佢哋一啲问题都冇嘅。我相信就即系驾轻就熟啦，好容易就啊可以揾到一个途径。因为其实接收 DBC。唔系 DBC 佢都系又系挂住 D100 呢个啊大声台啊又咪又讲错呢个 有声台， 即系证明我念念不忘。 最大声嗰个就系你 Albert 嗱，系有好多种途径嘅，唔系一定要用呢个 D 一百嗰个所谓官方，所谓官方啦。其实我好憎呢个官字嘅。因为在大陆呢，而家香港人好学唔学呢，其实我哋一阵就搵你讨论呢个问题。香港其实而家被边缘化，被同化。你諗下香港呢翻译呢，而家已经完全大陆化㗎啦。 睇齐啊， 佢要一睇系嗰个翻译嘅。 即係其实我唔赞成嘅。因为呢佢哋系用普通话做呢个翻译㗎嘛。我哋系以广东话为主。广东话翻译英文呢其实容易好多。对广东人嚟讲啦，起码啊，即系你话啊，好多而家改晒噶啦，而家嗰啲翻译嗱，好简单嘅 CEO 啊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咯，内地 叫官啦嘛，喂， 系啊， 唔系官嚟噶， 唔系官嚟，咁你商业机构嘅行政总裁，即系个点可以叫官咧？ 应该系行政总裁吓。 你内地文 唔系我，因为点解咧？ 咩叫官方网？ 因为嗱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啊嘛 ，officer 咧简称就系官员 噶啦。其实咧真系应该译咧嗱，以前港英年代咧，其实而家系政务主任啊嘛 ，AO 啊嘛，啊 ，administration 唔系行政主任 ，officer 行政主任 就译一路 officer 就系主任嚟噶嘛，一路咧咁译噶嘛。咁如果咁讲，而家我啲行政官噶啦叫做，咁我哋有好多行政长官噶，有行政长官，有行政官，有乜官物官啊 ，police officer 警官咁啊。 不过你政府部门即系叫官都有有佢嘅原因，但系你喺民营机构、民间机构、民间社会，但系呢、這个即系内或者中国人咧，即系嗰个官本位，即系对官嗰种嘅崇拜， 系 的确系好紧要。即系你睇翻几千年嘅历史吓，点、解中国人最大愿望啫？就科举一举成名可以做官啊嘛！ 在大陆咧，即系讲翻内地啦，即系你知啦，佢哋大部分都系即系大部分人啦，都系唔识英文嘅，或者掌握唔到英文嘅。佢哋好多译英文系揾 Google 译噶嘛。可能第一个译个官嗰人咧， 咁啊，美国有好多总统噶咯，好多公司有好多 president， 有 VP， 有 S。 嗱，你哋用 咩叫做咧？啊，叫做呢个 IBM 总统。 喂，你哋用文化角度去睇咧，就系、是、喂内地咩都浮夸，咩都要威，有官字大晒噶嘛， 但可 唔 可以 好睇啲 啊嘛？所以我就唔承认我哋嗰啲叫官方网络啊，官方 官方网站 呢个只不过系我哋公司嘅啊。即系嗰个平台， 主业公司主 業，即系除咗公司平台之外，即系呢个所谓 D 一百嘅公司平台之外咧，或者我哋专用嘅平台之外咧， 或者熟所熟的平台之外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平台的。嗱，譬如吞煙啊、香港人網啊，仲有好多嘅，我噏唔出。 呢個就係網互聯網嘅精彩地方，就係好多嘢係你自己互聯網你去。 我哋啲聽眾咧可以各適其適嘅。啊，如果嗰啲唔對互聯網使用，尤其是第一次聽網台嘅朋友咧，就可以請教一啲老手啊，問下佢哋點樣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因為又要配合你的硬件嘅。嗱，唔同嘅硬件，譬如用 iPhone、用 Android、用 Mac 機、用 PC 冚爛都唔同嘅。 因為唔同軟件都係喎，大班。 唔同硬件都可能用唔同嘅軟件咧。 係啊。 都可能會接收嗰、那個 唔同 嗰、那個、效果又唔同。 即並冇一個話一定係絕對最好嘅方法。 同埋仲有網絡商。你用哪间网络商有影响了接收的。所以 我们几个我们都要度下计呢，今天譬如风波朝早下午十点呢，不同的风音节目呢，有个分析就是说呢，我们最希望能够保留住以往那班基本观众，以往很多基本观众是听我们指定收音机去听的。咁而家咧， 唔係我哋發展緊㗎 啦。 係 啦，當然啦，當然唔係我哋要調節住，一路適應住咯。 唔係我哋都係啱啱開始啫，所以呢個都係叫做。 第三名，但係我哋就關注到呢個問題嘅，係。 即係因為好多聽眾有好多意見表達啊。 冇錯， 有啲話冇聲，有啲話好好聲。 有啲話大聲，啲話細聲，係啦。 即係老人家未必用即係網絡電話。 其實嗰個就冇，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好滿意啦。即係起碼差強人意啦，即係都叫做我哋開始咗呢幾日咧，個反應都好好。即係話大嘅投訴就少嘅，主要都係一啲聽眾咧喺使用互聯網嗰方面咧，仲未曾夠揾到一個方式咧，佢係自己熟悉啊，或者對佢嚟講係比較容易嘅。嗱，咁所以希望大家俾啲時間啦，我哋盡量喺我哋啲同事有時間嗰時候，嗰啲技術同事咧。一忙于奔命就搞紧我哋内部技术问题啊嘛，当我有时间嘅时候，或者将各种唔同嘅接收喺网上接收呢个 D 一百有声台啊嘅方法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嘅。嗱，呢个就一定。 不过用电脑方面嚟讲咧，真系年长嘅咧，如果系唔系咁熟悉嘅，就可以向年轻人请教下，都系一个好好嘅系一个沟通嘅 互动嘅机会。 唉，真系亲子嘅机会，真系一个伦常嘅团聚，好好啊，真系吓。 同埋我哋发展紧咧，电话嗰方面嘅，即系固网电话嗰方面嘅接收嘅，即系我哋嗰个电话咧就系1831100。嗱，其实我哋就算讲紧我哋啲电话咧。1831100咧，我哋有唔同嘅主持人， 留咗个一啊，两个一啊， 唔系啊，你又搞错咗啦， 183两个一两个零啊， 唔系咁啊嗱，所以唔系有问题，我就系讲呢样嘢，我只系讲话1831100，你又以为我留咗一个一， 哦， 嗱，我哋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我就讲过1831100， 系， 林旭华可能讲咧就1831100， 唔系我哋 又 林旭华咧两个一两个零， 咁啊冇搞啦，我哋要统一佢。即系我哋一定要统一嘅，如果唔系咧，搞到听众乱晒龙嘅。嗱，以后大家都系咧，根据而家写出嚟嗰个1831100系最好嘅。 系系系， 因为183就系嗰、那个呢、這个电话呢种即系所谓 trunk line，即系嗰啲叫做集体使用嘅，即系电话线咧，团购电话线咧。 我哋老鬼咧就记得以前 183 先嘅， 咁所以咧，我哋就应该所有同事咧，嗱， 183噶啦， 而家我都要出个通告。嗱，唔好搞乱档，唔好1831138，又唔好1831138，好似林旭华嗰啲咁咧就搞死人噶啦。我哋咧就应该系全部咧统一嚟1831100。183 即系行咗183个组别先，183 咁即系我哋好多嘢都要学习， 都需要少时间去记熟嘅，即系深入民心嘅。呢个电话号码深入民心噶啦，会吓。 嗱，今日好多人都期望阿 Sa 姐出现嘅，但系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啲失望，但系唔使担心，因为点解？因为今晚五点钟咧，这个十级自由风咧有个崭新嘅组合。就是两位女将 妈必 阿 Sa 姐就同阿 Carmen 同邝明轩。 邝明轩呢就两个负责主持嘅，因为今日阿富哥呢阿小班呢同 阿森啦 阿森哥呢 有事 都有事嘅。咁所以就留返今晚做啦。咁另外呢我哋就好接受听众嘅意见嘅。 应该系 大家都知㗎 ,D100 都由听众意见产生出嚟。有位女士咧，有位听众咧，当都又话我哋冇钱出粮，佢话点解你唔搞啲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啊，支持 DBC 咧，咁所以我哋就谂咗呢个 D 100出嚟，咁一百就系100蚊啦，即系呢个就阿辉哥学个辉谂出嚟噶啦，咁所以就叫 D 100啦 ，D 就代表 DBC 啦，就系、是、咁样产生咗 D 100嘅，咁啊延续到今日呢个 D 100电台嘅出现。嗱，今日咧就要交代一下啲嘢啦，老总啦。我哋呢一个系咪一个系一个媒体嚟噶嘛？ 媒体 嗱，互联网系一个媒体嚟噶。如果互联网唔系一个媒体，就唔使搞到而家呢个社会蓝皮书就住网络嗰部分啊咁多意见、咁多噪音啦。但我哋咧，琴日阿辉哥咧，嗱，我哋接触嗰只几多个政府机关啊？呢三日，我谂净系接触咗一个啫，就警察公共关系科 P B L B 啦， 系嘛？我如果我有机会接触到啲警方高层嘅，因为我都仍然系 监 警会嘅成员。嗱，好得意嘅，我就辞咗我啲公职嘅，大部分公职嘅，我辞咗呢个电影发展局委员嘅，冇人知嘅。佢哋唔去公布嘅， 我知道，不过我觉得系我对你好失望咯，就 系唔系我听 我系 我听你讲翻点解辞职先。 第一，我系太多冇时间去应付，因为我觉得我做一样嘢咧，我如果应承咗一样嘢咧，我全力以赴嘅，系好花时间嘅。啊，呢个咧就我觉得系我冇办法应付到嘅，即系我啲喺时间上面。第二，我亦都喺入咗呢个电影发展局咁耐之后咧，我发现我系少数声音， 嗯， 即系令到我更加， 所以我觉得你失望嗰阵，我都系有针噶嘛。有人话俾我知，你嘅意见咧 系 好独特嘅， 系啊， 系同传统嘅电影界嘅人嘅睇法系， 佢哋全部系业界人士嚟嘅，我系比较即系大部分业界人士啦。咁其他嗰啲非业界人士咧就专业人士嚟嘅，佢哋亦都对电影啊或者佢哋嘅意见唔系好似我咁强烈嘅，因为我对每一样嘢都有一个强烈意见嘅，所以就变咗就往往做丑人。咁我亦都唔介意啊，林毓华当然知道我入去系想做丑人嘅。咁但系因为我真系冇时间，因为如果你要系有强烈嘅意见，你要做丑人，你又要做功课，变咗要睇文件嘅。每日俾一大沓文件你咧，我边有时间去应付啫？我有嘢我都要搞啦。第二个问题亦都表示我对梁振英政府咧，同佢划清界线，唔使你炒我。我唔做啊，我唔肯啊， 为梁政府服务啊。 咁点解？咁你又可以话咁点解你保留翻监警会咧？嗱，监警会咧其实就系非常重要嘅一个职务嚟嘅。其实监警会系非常重要，因为就监察住警察投诉科嘅运作嘅。呢、這个警察投诉科大家都知道啦，我由头到尾，我同阿林毓华同埋好多社会人士嘅意见都一样，认为应该警察投诉科独立于警方以外 嘅。真系， 但喺未争取到呢样嘢之前咧。监警会咧就变咗多一层架构啊，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所以 即系市民如果投诉警方咧，警方就先系自己做个调查， 然后交报告俾我哋去监察嘅，啊，去审批嘅。嗱，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重要啦，尤其是今日警权扩大，嗱，警队曾几何时咧，就系一个叫做全即系 the finest 最优秀嘅警队，而家唔系噶啦。而家甚至乎喺香港嘅最新嘅調查，就住紀律部隊啊，你知唔知警隊排到第五啊？ 陰功啊！ 係好差嘅。第一係消防局，跟住好似係入境處啊，跟住落去咧去海關啊。 入境處不嬲係好好 嘅， 係真係。 入乜消防局第一而家？而家去到咧，警隊可以排第五嘅。 唔係你講個工作效率定係講 市 民認受性？市 民 認受性 啊，所以好差。所以更加需要，尤其是你而家睇到今日又睇报纸，大家咧 系天眼啊嘛， 天 眼警车啊，系啊，夹住你哋做嘢噶。 又整嗰啲咁嘅，嗰啲又话即系嗰啲超音波，嗰啲叫超音工，即系 伤害到呢个 超音波咧。佢又话俾人听咧，我哋做大声工，即系而家呢个警队咧系好离谱。琴日我又唔知发生咩事啊，可能啊，唔系请教老总，我琴日行过呢个君悦酒店，如临大敌。好多警察喺度，又整晒呢个示威区，整晒铁马，就由资科所有人企晒喺度，有咩领导人嚟？ 会唔会系今日嗰个？ 唔系有港区人大选举吗？ 系唔系？因为嗰个系会展中心啊， 系 嘛？ 系 Grand High 呢个系有名人到啦， 一定系有 VIP 啦，可能有啲国家领导人嚟咗啦，即系未必系中国嘅，其他国家嘅政要嚟咗啦。嗱，警权日渐扩大嘅时候咧，监警会工作咧就更加重要。而另外一样嘢咧，佢嘅主席翟兆棠大律师咧，资深大律师咧，系我一个非常尊敬嘅人。 因为呢佢我即係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咁嘅委员会嘅主席呢一定係建制派做的。但佢真係做到呢大公无私。所以佢就要求我呢留低嘅。咁所以我就决定留到佢炒我为止囉、嗯。我任期到出年十二月。 最咁达明都希望留低啊。 我就做到出年十二月啦。咁我就即係交代咗呢样嘢。但最紧要一样嘢呢其实点解今日捉住老总喺度呢其实而家好惨香港地。讲返转头啦我哋接触咗警察公共关系科。佢唔覆我哋。你明唔明啊佢问我哋系咩台。 嗯。 唔当呢个嘢。 嗱佢邓景辉梗系识啦。啊邓景辉唔识啊好大有限啦做 PPRB 、啊。佢问你咩台 D100。嗱呢个点解要搵老总留低讨论呢其实除呢个系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就关于呢个张晓明嘅问题。嗱、嗯。D100 是一个电台来的是一个媒体来的。他直情是不屑对我们可能是有些不屑。他都费事回应你。我见到 PBRB 的头我实追着问。究竟你那个立场我一阵都可能会打给新闻处长。个立场是不是或者林毓华打了你是台长对不起。不可以越早代炮。 不紧要的我们。 不你打啦。 我答你啊。新闻处的答复会告诉你他只是支援这个持牌的广播公司。 对不住。报纸有冇牌嘅？印刷媒体有冇牌嘅？ 嗱、嗯，因为咧， 香港就冇新闻。 作为一个网台嘅主管嘅时候，我系曾经同新闻处嘅嗰啲系员工咧，系交过手嘅，就系佢哋就话：，诶、欸，你要攞呢啲片去播啊，唔得噶噃，我哋只系支援呢个系有牌照嘅、 啊。所以咧、啊，我哋要诉诸群众、啊。我点解今日用呢咁多，即系用咗啲时间讨论呢个问题咧？咁 DBC 咪 D 一百咧，系唔系一个电台？我哋系通过，我哋系一个电台，我哋系通过互联网去进行广播嘅电台。我哋系有听众，我哋系一个媒体嚟，同报纸冇分别。啊，媒体唔系一定攞牌噶，所以呢样嘢就请教老总啦。嗱，喺未请教老总之前咧，林毓华你要做两样嘢嘅，我唔系吩咐你啊，系请求你啊，即系下情上达、 啊。 第一，你打个电话去新闻处、 啊、 就请佢咧。啊，请处长咧，啊，讲一个佢哋啲有冇啲守则，系、 嗯、 咪有个立场，或者有个所谓政策， 嗯、 啊，即系我哋 D 一百，或者因为我哋嘅问题，又或者因为真系因为唔系一个持牌机构咧，佢、嗯、系政府机关系唔回应嘅、 嗯， 或者当你根本不存在嘅，呢、 嗯、 第一点。第二点咧，我哋想我哋为人民服务噶嘛，嗯、我哋自己，我哋承诺啊，向我哋呢个 D 一百咧。啊、向我哋向公众承诺、 嗯， 我哋虽然非持牌机构，同香港电台一样。嗱、啊，香港电台冇牌噶、 嗯， 你可以同佢拗噶，我俾多个论点你拗啊，佢冇牌噶。 系 嗱、啊，我哋同香港电台一样，我哋自己嘅机构文化咧，向公众承诺，我哋遵守呢个港管条例进行广播，所以我哋就唔会讲粗口啊，亦都完全遵守港管条例。呢、這个就是个人意见节目嚟嘅、啊。其实我哋呢。喂，系啊，讲起呢样嘢咧，提一提我哋嘅总监制啊，蔡浩良咧，啊，专做呢啲征稿咧，佢加翻啲个人意见节目落去，即系我哋承诺咗遵守呢个港管条例噶嘛，咁啊，所以咧，你又同佢攞啲 API 翻嚟播， 嗯， 啊，睇下佢点做啊嘛， 嗯， 好唔好啊，阿林生， 冇问题， 阿台长， 冇问题， 台长吓， 嗱，你点睇啊？嗱，仲有。分零钟时间，你讲下先啦。 即系我哋从港英时代开始，对媒体有两种唔同嘅政策。喺印刷媒体方面，即系你出报纸啊、出杂志嗰啲好宽松，所以咧容许百家争鸣，左中右任你喺度冇。但去到呢个广播媒体，你包括电视、电台咧，嗰、那个管制甚严。啊，呢、這个就关系到就即系邻近地区嘅关系。你印刷媒体咧，你印得出嚟咧，就内地唔俾入，就冇符。但系广播系统方面嗰个管制就甚严，即系唔希望影响到即系邻近地区，特别 阿老总。但系仲有一个就系因为嗰个大气电波好珍贵， 系好珍贵。呢个系一个嘅借口期咧，珍贵者其实可以好开放啊。 嗯， 珍贵者咧其实系个借口嚟，即系话咧，其实你可以开放100个频道，冇问题。 技术上可以系 冇问题，但系呢个系因为嗰个政治邻近地区恐怕影响到邻近地区个关注，所以你广播系统系从来咧都系相当系严谨。但系呢个嘅严谨咧。呢、這个固有嘅思维方式已经不合于今日呢个时代， 嗯、 即系佢已经过咗时，不能够面对一个新嘅媒体时代啦。 嗱、我觉得咧， 而家冇新闻检查之后咧，报纸系冇牌噶嘛。咁你会唔会区分啊？俾多啲子弹林一华，你要同处长拗容易啊？收费报纸同免费报纸又点区分啊？咁系咪有100万份嘅 circulation 即系嗰个流通量嘅头条日报啊、爽报啊？啊，或者几千万份嘅，或者几十万份嘅，呢、這个 AM 730嗰啲又当唔当系报纸咧？啊，所以我哋喺新闻之后咧，啊，我哋而家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新闻之后咧，嗱、啊，我哋再讨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黄思恒报新闻。新一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今朝早举行，52名参选人竞逐36个职位，将会由1600几名选举会议成员选出，预计中午有结果。不少现任港区人大代表角逐连任，外界关注保安局前局长李少光会否当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播今朝早本港市区的气温普遍降至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料今日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16度。美国商务部最终裁决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应用级风塔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案件将会交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下个月底决定，如果确认，美国可以向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根据商务部的裁决，中国风塔的倾销幅度介乎40%多至70%，并且接受21%至34%的补贴。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在纽约市华人社区取缔最少10间涉嫌伪造证据为中国偷渡客申请庇护居留的华人律师事务所，起诉26人，包括律师、翻译员和教会职员。執法人員相信被告在過去的10年曾經為數以千百計中國非法入境者提供在國內受到一孩化政策以及宗教迫害的虛假證據申請綠卡居留權。案情指這些律師行派專人指導申請人編造受迫害的故事，又派翻譯員陪同申請人前往移民局面談，確保他們的口供和申請書的陳述吻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会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最新报10044点，系升121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84.39，英镑1.625，瑞士法郎0.914，澳元1.052，加元0.987。新西兰元0.84，欧元1.323，人民币6.23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33分，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吓。好，首先睇返港岛区先啦。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现时龙尾呢去到呢个华润大厦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返去维园落桥位长咗好多㗎啦吓。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高峰期嘅返工时间两边当然要间封啦。咪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上环消防局。 咁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噶。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排下排下，去到爱民村噶啦。咁啊加士居道过去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走去新界睇睇狮隧出九龙方向。呢分钟排返去个隔田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九龙呢去到浸大国际学院㗎。係啦，嗱我哋 D18 呢个新平台同大家见面啦，哎呀周边同我哋合作开嘅有关政府部门啦唔多彩我哋喎。啊唔係讲笑啊，其实我哋嘅运作同埋专业精神呢分分钟好过好多持牌嘅传媒机构㗎。你唔唱我哋唔紧要，市民听众能够知我哋分辨出我哋用心做嘅。不过咁一切我哋会努力争取㗎，各位要放心啊。好，揸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好消息， 好消息！ D100 有声台官方 Android App 有得 download 啦！ 只要你是用 Android 手机，去手机上面的 Play 商店免费下载 D100 App，咁就可以随时用 Android 手机听 D100 有声台嘅精彩节目啦。 咁用 iPhone、iPad、iPod 嘅朋友呢， 等多阵就有㗎啦。而家用住 Tune In Radio 同埋香港网台 App 听住先啦。 有关详情请上 D100 HK Facebook 睇啦。 我气管炎，我食緊药嘅，医生叫我休息嘅。 其实交通情况如果难预料的话就应该早点出门口了，我们是很抱歉我们没有早到， 我们不想出现任何的诱因使得呢买家呢是去钻我们这个条例的漏洞来悭这个数额比较大的买家印花税。 关键就是说其实不是在于网络动员的男朋友的经验，是在于政府推行政策不得民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大家听紧的是 D100 有声台啊！你系而 D 一百有声台咧，就一直进行紧，其实一个叫做二播云天九十日啊。咁喺呢九十日里边咧，我哋希望可以咧啊，将 DBC 嘅声音保留啊。咁我哋嘅电话咧，嗱，我哋有个热线电话嘅，就系1831138啊。呢个咧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咧啊，同我哋倾偈嘅啊。另外我哋有个电话咧，1831100咧。用呢个电话咧就可以收听到我哋嘅广播嘅。嗱，我就觉得唔紧要嘅，老总啊，即系阿林毓华知嘅。我哋做风波里茶杯嘅时候咧，我哋初开头嘅时候咧，你当年系1995年咧，仲系港英年代。当年咧，啲官咧就高高在上嘅。以前嗰啲咁嘅80年代、90年代香港电台嘅所谓嗰啲烽烟节目咧。就找个官来呢就讲政策的就听下市民投诉，好像包大人出巡那样，即是市民拦路击鼓鸣冤，要跪在那里恭恭敬敬向个官，向个父母官呢讲下啲苦情，等个父母官呢睇出去之后呢就伸出援手，以前就是这样的。但有咗风波里茶杯之后咧，就改变咗整个烽烟节目嘅文化。咁你可以话我同阿林毓华，或者当然同我哋其他同事，包括商台，亦都当然包括阿余铮，俾个机会我哋去做呢个节目。咁令到香港嘅烽烟节目咧完全改写，就唔系高高在上，难逃请愿，击鼓鸣冤，啲市民咧要惶恐地去申冤。 喂，文字开系好紧要噶，真系。 咁当年咧， 嗰啲系嗰啲咁，无论你叫政策官又好，你系 直 秘书又好，我哋公仆嚟噶。 当年咧，我都系咁讲噶啦，因为我系反对殖民地嘅人啦，呢个就唔使讲。嗰啲殖民地啲狗官咧，当年咧对我哋呢类嘅主持节目嘅风格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反感嘅。我谂同今日都冇乜分别嘅。 咁当时咧，佢哋都系要，都系唔同我哋合作嘅，即系唔等你做大。咁我哋都系要艰苦经营咗一段时期，同阿林毓华咧，啊，就慢慢咧得到群众嘅支持，即系最紧有听众，有听众热烈打我嚟发表意见，热俾料我哋，啊，等我哋去跟进，咁样先至令到风波里茶杯咧。絕漲成長啊嘛！今日都係嘅嗱，你就算 DBC 唔係排唔排嘅問題，記得 DBC 第一日啟播啊，風波啲茶杯即係復仇者聯盟啊，開始嘅第一日，羅范招勳已經即刻，當時梁振英都未上場，就同阿鄭家富講：我唔會，我哋唔會啊！我哋即係代表咗佢呢個不公義嘅政權啦。呃返嚟嘅政权啦，即係呢班賊啦，呢班咁嘅無腦千呢係唔会令 DBC 做大㗎嘛。好啦，而家用尽所有无所不用其极，你话商业手法好啊，咩都好，打压呢个 DBC， 其实就打压我嘅，打压我哋啲啊封烟啲同事嘅，或者包括在座各位啦，咁以我为首嘅啊，咁要我哋滅聲㗎嘛。咁你 D100而家乘机而起，哇！咁梗系啦，而家振振有词咯，你冇牌，咁理你啫，咁好最好啦。佢唔理我哋最好，你俾个机会我哋成长咗先。其实我都唔想去招呼我，即系暂时咧，唔好客气，大佬啊。 简单一句，一个媒体嘅公信同认受性，唔系嚟自政府嘅祝福，一定嚟自听众嘅质。同埋量嘅增长， 系啦， 一个有质量听众或者读者嘅媒体，你自然有公信力吓、啊。你嚟自官方嘅祝福咧，譬如好多嘅官方媒体好多祝福噶，唔等于佢有认受性吓。咁、啊、大家你唔系咁中意听咁多官话， 等于嗰日吓呢个梁振英嘅香港电台都叫众言堂系咪？ 系啦， 众言堂。 众言堂意思咧，即系唔系一言堂，即系众数。 但系咧，众言堂咧就得一种声音嘅，啊就跟住咧同香港大学勾结。啊！就话咧呢出席嗰94人咧，就系、是、社会嘅缩影，就代表咗整个社会噶啦。跟住原来佢有节目噶，有个嗰啲咧又系喉舌节目噶。啊！我以为呢个众言堂系嘅，原来唔系噶，仲有一个嚟紧噶，原来系逢亲 weekend 做。 呢、這个佢话系一个不定期嘅节目嚟嘅。 啊！众言堂就不定期嘅，另外一个定期每周一次嘅，嗰、那个就喺 TVB 播嘅。嗱、而家香港电台已经沦为咧喉舌台噶啦。嗱，所以我 星期日都有噶，有个 所以点解 DBC 又好、D 一百又好，即系总之我哋呢一班人咧，就代表咗一样嘢，就是、我哋代表咗希望我哋能够代表到市民嘅心声，讲真话啫。嗱、唔要嚟嘅嘢都嚟啦。今年系2012年，回归咗几多年啊？1997到而家15年，你想睇唔到嘢都睇到啦。嗱，你睇到今日报纸，张晓明原港澳版副主任。就嚟香港咧，接任中聯辦主任啊！我又唔知點解叫中聯辦主任，點解唔叫中聯辦官嘅首席官啦、 啊？你又唔記得喺內地嗰個係稱嗰、那個、那個職銜咧，主任咪好好高 嘅。咪就係咯，即係 office 所以當年 係 好事啦。 所以我哋一陣間咧， 嗰啲年代咧一齊去內地開會嘅，無論係商界或者官方代表都，呢、這個叫主任喎、啊。就係、是、嗰個叫總裁咧，係冇料到啊！主任咧會俾人講得好好招呼噶。 書記嗰個最大權 係啊！ 我就要講呢個張曉明嚟香港嘅角色。 嗯， 唔要發生嘅都發生咗啦。嗱，張曉明咧，嗱本來中聯辦就隸屬呢個國務院嘅，啊，即係我對大陸依樣唔係咁熟啦嚇、啊。而呢個港澳版咧， 都係國務院， 都係國務院。好似話中聯辦同佢兩個唔同架構嚟嘅。一个直属国务院、 嗯、 啊，一个咧好似咧就系、是，总之我都唔知啦。呢啲共产党组织啲嘢我唔熟啊。总之一样嘢咧，张晓明派嚟香港，我就好清楚嘅，就系话咧佢就系香港党委书记。佢嚟香港嘅任务咧，就是、指导梁振英。梁振英咧就系、是、市长嚟嘅。嗱、啊，你想九七年？我哋回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我哋唔想见到嘢今日发生啦。开始喺2012年咧，就唔系世界末日。我绝对相信咧，12月21号唔会有世界末日。但系12月21号开始，可能香港咧 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咧，就窮途末路啦。嗱，有黨委書記啦，你睇到而家我哋警隊開始公安化啦，你睇到我哋呢個政府古惑仔嘅，你睇到嗱，所以點解捉住阿老總咧？你睇到今次呢個袁國強釋法呢單嘢係古惑仔招數嚟嘅。我同啲法律界人士傾過咧，佢哋個個都話：，如果從佢哋法律界作為一個藏屍啊，我哋叫做藏屍陳夢吉啊，或者金牙大狀嘅行家嚟講咧，又話紀曉南嘅行家嚟講咧，喂，呢、這個好嘢叻仔， 逢隙即進，諗一條隙喺嗰度入咗落去。 呢啲就古惑招啦，嗱，呢啲就藏屍嘅諗出嚟嘅嘢，呢就叫師爺橋啦。嗱，佢哋認為佢好掂啊，即係佢唔係唔好講正義，即係佢哋律師就我哋專業人士。嗱，佢而家律政司其實就係政府嘅律師啊嘛，即係佢嘅客户咧就是政府啊嘛，但係唔記得咗政府背後係人民啊嘛。如果佢淨從水從個客户嘅利益着想，如果佢當阿梁振英係客户嘅話咧，喂，咁呢個袁國強抵請， 呢招係高招嚟噶。 喂，抵請啊！我打官司都請佢， 打得好高添。 但係而家你做公職咧，就唔係去諗啲古惑嘢噶嘛。嗱，所以今日聽另外一樣嘢咧，又好興嘅。你睇到而家我哋香港玩完噶啦，你睇到吳康文呢位老人家，即係而家佢哋發爛渣，即係唔單止有個叫做邵善波，邵善波就其實吳康文呢學生嚟嘅啫，即係嗰啲即係跟你學嘢嘅啫。 喂，吳康文出咗本書啊 ，CY 去撐佢場， 你知唔知吳康文講咩？我唔係啊。唔系出唔出书文？ 佢帮司威讲说话啊嘛！ 呢个梗系唔系啦，即系我都唔好理佢。每个人都有佢支持者，我哋唔反对嘅。咁凉粉都系人嚟嘅，系嘛？所以就有啲啊冇乜良知，有啲出卖咗自己良心啫。你知唔知讲咩？我睇咗先震惊先兴，串剑咩事啫？拉打靶咯！喂，啲古惑仔先讲嘅嘢嚟噶。喂，即系佢烂渣。 嗱，明報咁講噶，佢話咧，而家咧引述阿吳老嘅説話咧，佢話而家大家都話針對啲芝麻綠豆嘅事嘅批評 CY， 喂，大佬誠信啊，點解叫芝麻綠豆啫？ 我唔係針對呢樣嘢，佢直情嗰個語氣、 個語調、 那個態度啊，一講 S 條啊，喂，打靶啦！喂，啲人發爛渣就係咁啊！ 即係不屑同你再講道理啦，係啦， 即係。 朱建 大班即系话 打靶咯， 你成日追住 打靶咯， 你成日咬佢做咩啫？你成日咬住佢， 呢个校长嚟噶， 我 都知 你唔得口晦气讲出嚟嘛。 所以我哋而家咧系好多家长系慨叹你系唔知道点教细路嘅，真系。所以 呢啲系德高望重嘅人啊，曾经喺左派里边咧，即系吴康文咧，老实讲，我见到佢咧过去都有同佢打招呼嘅。虽然佢啊写咗好多嘢话我又好乜都好，即系我尊重一样嘢就系佢自己有佢嘅理想。啊，即系好似霍尔泰咁讲，啊，每个人都有佢嘅言论自由，我誓死保，我唔同意你，我保障你，啊，我佢系一个即系喺佢嘅年代系一个进步嘅人嚟嘅，佢系反抗殖民地，啊，佢系支持解放，咁呢啲系个理想嚟嘅，但系今时今日腐化咗啦，因为而家我而家共产党执政啊嘛，啊，主权回归啊嘛，梁振英地下党员啊嘛，而家喂你嗰、那个。自己有做錯事，而家都唔係串劍問題啊！即係我都同意，周圍都有串劍，我都有，我認噶。問題而家梁振英成日車大炮啊嘛，哇！咁而家人哋去追究佢就係你嘅誠信嘅問題啊嘛，同埋你個位係呃翻嚟噶嘛，你係用呢樣嘅手法去搶咗梁，就去用 唐英年嚇， 唐英年嘅位啊嘛。咁而家特首係呃翻嚟噶嘛，而家我哋係追究緊一個騙子啊嘛。就唔系我哋个拆装都唔要啦，系个标系你嘅，你爱咗佢啦，个标还咗都系你嘅，咁唔系我系咪啊？喂，而家你系一个贼嚟，一个老千嚟噶嘛？哦，咁你而家发烂渣啦，打靶咯，真系打靶咯！ 即系同呢啲晦气说话到，即系近期发生连串嘅事件，包括啲人事嘅变动，你睇见香港啲盘棋咧，棋系捉过嘅，即系北京主导香港啲盘棋，除咗我睇啲棋子嘅调动之外咧，啊射盘棋咧，即系佢系要捉过，整体个主要嘅思维仍然系咧喺政治方面咧系一定要收紧，同埋对打压一啲所谓反对声音、反对力量啦，呢个前提好清楚。所以张晓明啊，张晓明无疑系即系港澳办一个系即系培养嘅人才咧，廿几年喺度浸吓，香港整个回归佢了如指掌，参与好多事务。但系点解咁急落嚟咧？其实 你睇下，即系李刚同阿彭清华，其实唔使咁快走嘅。但系点咁可能去睇嘅形势又变，形势都有啲危急，即系近期一啲嘅反对力量、反对声音，包括倒粮嘅力量。 阿老总啊，救唔到噶啦，元旦一号一定系好多人上街噶，真系吓。 唔系个问题，你睇到邵善波嗱，佢而家将大学研究。 佢系收紧噶啦， 经费 张胆噶啦，会系 所有，所以你话我唔辞啲委员会，佢都唔会俾我做啦。而家要委任啲委员会要过嗰个女人个关噶， 高政资 嘅关系啊。 喂，大佬，你一睇到郑经翰名，因为搞错，俾佢做监警会，俾佢做电影发展局，走啦！ 你一路系收紧，同埋更多嘅同路人上去啦， 做啊， 系啦， 我唔做啊，咁最大人都无求品治公，我唔做啊，咩啫？嗱，你睇到张晓明曾经讲过嘅嘢，关于一国两制点样实践咧？嗱，曾经讲过中央政府对香港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嘅宗旨咧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嗱，冇提一国两制噶，啊，冇提港人治港噶，冇提五十年不变噶， 唔提高度自治。 啊，第二点，啊，佢必须把握好三对关系。咩叫三对关系咧？坚持一国嘅原则。尊重两制的差异，一国行先啦，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他在这个保障高度自治权呢，跟住有后的发挥内地坚强后盾作用，提高港澳自身的竞争力，严格按基本法办事，就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完善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三项制度和机制，包括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和报告的制度，主要官员任命的制度，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立法的监督权。最大镬这件事嘛，就是人大常委呢是对香港立法有会啊，即是这个立法有监督权。 喂， 即 是立法有立法会，有自主的嘛，大佬啊。 他就是长期觉得香港嗰啲方面咧，即系佢都有点而嗰啲拨乱反正。因为张晓明本身系搞呢个系政治理论同教法制嘅，即系佢强项喺度啊，同埋都系善于系写文章。所以佢嚟讲好明显，佢系要执行一个即系中央嘅政策。如果个比较上系强硬严谨嘅措施，因为以前嚟讲，你彭清华或者李刚好咧，就会有较多嘅社会关系，即系社会网络，去令到你执行方面咧，你要发觉又要顺得 高情商啲。我唔惊嘅， 系啦。 我有啲唔惊喎，嗱，讲埋佢讲咩先啦。仲有咧，嗱呢样嘢牵涉到我哋噶啦。张晓明咧喺个文章里边咧，系强调一样嘢：理性讨论、凝聚共识，先至促成呢个普选。嗱，理性讨论咧系人听落嘅冇嘢嘅大老嘢，但系佢哋嘅理性讨论咧就唔系我哋呢啲咁嘅讨论噶。 要撑佢啲先系啊嘛。 你明唔明啊？呢啲先系问题啊嘛。嗱，讲翻呢个张晓明咧，佢就一定系党委书记噶啦。你唔使谂噶啦，嗱，你睇到而家嗱，中联办就系将来咧就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党嘅党嗰个咧就系中联办啦。而家睇到啊，书记就系张晓明啦，另外一个就是市嘅，啊呢个咧就系市长， 市长系啦， 啊梁振英，嗱咁所以咧，你一国两制之下嚟到香港仲有两制嘅，一个西环一个中环。你所有我哋十五年回归咗之后十五年咧，你唔想发生嘅全部发生啦。早一排大家喺度笑，喺度笑又好乜都好啦。大家讲到大陆咧，话唉，大陆冇样嘢真嘅，啊，只有一样嘢老千就系真嘅。啊，个个系听啊吴志森讲个烂 gag 又好笑话又好啦。佢话有条友破产，啊，咁啊。要自杀，咁啊走去买啲 农药啊， 买老鼠药翻嚟食。 老鼠药啊， 点解食咗唔死？ 嗯，庆祝 啊，因为嗰啲系假的。跟住啊，咁啊唔死，觉得做人有意义啊，吓、啊，即系终于觉悟咗啦，生命诚可贵，咁啊要重新上路，重新做人啦。咁啊走买酒翻嚟庆祝啊，还神好乜都好啦，你中意难激点样发挥另外一回事啦。饮咗之后死鬼咗，用嗰支酒系假嘅。嗱咁你而家问题，我哋个政府系老千政府。嗱，我哋成日喺度笑，跟住大陆有假蛋、假乜、假物，有地沟油、有坑渠油。喂，而家香港原来我成日话俾人听，嗱，我就真系一个好乞人憎嘅人。人哋上大陆去内地，我啊唔系好想去，去到我又话呢样唔好食，嗰样唔好食。 我又驚呢又驚嗰樣。原來我哋香港我食咗地溝油，我自己唔知噶而家。喂，原來香港其中一間最大嘅即係批發商買油啊，佢就係佢啲油係超標啊！我唔理係地溝油，我乜都好，係有防又係有呢個致癌物質嘅。即係原來你出街食飯係有機會，我成日話去大陸唔好食呢啲嘢嗰啲嘢，而家喺香港都防不勝防啊！喂，咁點搞咧？即係香港如果咁樣搞落去咧，而家香港又變咗乜？嗱，個政府已經係老千啦，而家加埋原來我哋去食屎咧，嗱，你有個咁嘅老千嘅立法會議員，嗱，嗰個咁嘅張宇仁代表飲食界噶啦。佢夠膽講話$30最低工資咧，就等於地溝油。喂，大佬，原來你啲飲食界俾緊地溝油我哋食嘅。仲有一樣嘢，你租貴你唔講，個地產商你就唔敢喐，你喐啲工人。跟住咧，你又唔敢嗱啲地產商，你俾喂我哋有邊個唔俾地產霸權欺凌緊嘅？每日我哋每日咁辛勞工作，都係進貢俾啲地產霸權嘅啫。呢、這個就高地價政策影。而成啊！嗱，你俾人欺壓，咁你唔好俾啲地溝油我哋食先啦，大佬啊！ 讲翻你刚才引述张晓明讲个理性讨论吓，你觉得嗰度都可圈可点啦。理性讨论我就意会中啦。张晓明本身都搞理论基础，佢比彭清华、李刚有更强嘅沟通能力，包括佢写文章都洋洋洒洒。嗱，我觉得佢嚟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当务之急，就要处理香港整个嘅法制系统，呢就系近期我哋点解觉得司法界好似又话咩系要暴风雨前夕咁样啦？ 你又点睇啦？琴日大律师公会发表嗰个声明， 好奇怪噶吓。 嗱，左派嘅报纸、外国报纸就认为大律师公会撑啊， 呢个就 撑古惑仔嘅，撑下余国强嘅呢个古惑师嚟嘅。但系咧，另外咧，第二啲人有啲人睇又唔系，佢就只不过尊重终审法院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唔需要喺呢个时候太过啊，即系敏感。嗱，其实我睇落去咧，我觉得今次大律师公会咧，我都要了解一下。我觉得佢今次发表嘅声明系有啲 有骨噶， 有玄机嘅， 有玄机嘅。啊，咁但系讲翻呢个古惑仔律政司咧，即系呢个金牌大状咧，佢有一样嘢好黑人憎嘅。嗱，你话梁爱诗点样黑人憎都好，当年嘅庄福元案咧。佢講明咧，佢唔會輸打贏要嘅。啊，佢話佢會尊重終審法院嘅裁決嘅。但係今時今日呢個袁國強咧就話唔係噶，我而家要求終審法院喺你未審案之前先去釋法，即係唔使審啦。多餘咁，即係話俾你，即係話俾你好簡單，即係你去 問結論先啦，已經係啦。 即係我成日都係話，你問咗我，即係我同事，譬如林毓華話：喂，大伯。一阵间，我可唔可以揸你架车啊？咁我话咗唔得，咁你仲够胆揸我架车？你再揸就唔得，唔啱。无论你咪系偷车嗰度，大佬，你情愿唔好问你揸咗去咧，你话将借个车揸，唔系冇事啩？咁嗱，佢就唔系嘅。佢而家今次咧就话要求人终审法院，你未审前咧，你去释法先。但系你问佢，如果终审法院唔接受你嘅所谓建议，其实我哋觉得呢个系指示嚟嘅，你会唔会自己走去要求释法啊？佢冇保证嘅今次，嗱呢啲咪叫蛊惑仔咯。 所以睇到整个图画，即系而家就系两句说话，为求达到目的系不择手段，会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今日香港政府会放弃过去一啲比较上系按照制度。按照傳統嘅做法，為求達到某種政 治，嗱呢個咪就係我哋成日都噏住佢就話冇規冇矩啊嘛！你呢個咁樣嘅梁振英啊，咩鬼嘢啊？689先生呃個特首位翻嚟嘅啫嘛！你就為咗要攞到呢個咁嘅位置咧， 佢為求達到目的都做，佢咩手段做啦？呢、這個就係啦，喺選舉策略上仲可以係啦，但你喺其他嘅社會嘅行政措施上，你咁樣就好危險。你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嗱而用不同的手段而放弃了香港赖以成功的制度法治啦，呢就是我最担心香港的地方。 嗱，我觉得香港今时今日咧，我哋香港人如果我哋仲系做沉默嘅大多数咧，我哋唔出声唔企出嚟咧，香港玩完噶啦。你除非你净系觉得一样嘢，又系用翻殖民地当年嘅心态。 如果你用翻嗰个心态，你又冇所谓，借嚟嘅地方 系咯。 啊，我喺香港揾水嘅啫。啊，我 咁你都令大家生活得安安稳稳啦。 大家不 闻 不 问 咯，即系不 闻 世事，自己揾食咯。 老总就嚟走啦，我就系讲咗一句话，我唔惊阿张晓明系咩理由咧？因为嚟到香港咧，佢自然会腐化嘅。我而家好希望啲有钱佬啲地产霸权咧，啊，一日日日去巴结佢，日日去招呼佢。 中央点解揾张晓明？ 点啊？即系有另一个许家团。 因为以前你嘅班喺香港班官员全部腐化晒。 有两样嘢，有两样嘢你要放心。嗱，如果张晓明系一个权力令佢腐化嘅人咧，佢会腐化嘅。啊，因为好多人会送钱俾佢使，佢要乜有乜嘅。因为嚟到呢个位系好咩嘅。另外一样嘢咧，如果系一个有良知嘅人咧，佢会俾我哋香港人嘅制度会感化佢嘅。即系两化嘅会， 即系香港就咁好嘅。 即系呢个就系当年点解阿许家团走咗美国啊嘛？啊，佢先腐化， 佢香港净化， 佢先腐化先，后净化。 净化，净化。我哋期望张晓明咧， 好，我哋听新闻。 好嘅。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娴报新闻。第十二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今朝早喺会展举行，52名参选人竞逐36个席位。选举会议成员之一嘅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对于有传闻指选举有内定名单，佢话并冇听讲过，自己会凭判断去投票。对于张晓明接任中联办主任，刘梦红认为张晓明长期关注以及参与香港过渡回归的事务，对于很多一国两制的理论层次有深刻的理解，相信接任不会偏离方针。刘梦红又被问到是否担心法治会被收紧，他认为只是会更符合法治精神而不会偏离。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批评政府在本地物业的买家印花税问题上并没有豁免公司买家，认为会影响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意欲。石礼谦在本台节目说，政府的稳定楼市措施可以减低炒风，但是不应该影响整体的香港市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率团抵达美国华盛顿，准备出席一连两日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王岐山又会出席由美国贸易团体主办的晚宴，并且发表演讲，又计划和总统奥巴马会面。商务部较早时说，希望美方积极回应中方的关切，和中方一起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保持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今次会议将会由王岐山和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布兰克、贸易代表柯克共同主持。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在本港今朝早新界的气温降至到11度左右，天文台录得最低的气温是13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会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嘅啫。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依然都系车多噶吓。咪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海港政府大楼嘅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分钟排翻到呢个差唔多桥面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短翻少少， 去到理工大学地盘个弯位嗰度啊。咁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方向，龙尾排翻去果栏啊。咁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咧，继续车多，铺满一浸噶。咁新界区狮隧出九龙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唉，阿爷就命国内官员啊，早啲空降落嚟做下主任，睇住香港。唉，我哋明眼人见到佢系数得出嘅，咁至于数唔出有几多咧，唔系讲笑啊，都唔知有几多个动晒身边周围噶啦。五十年不变，哈哈，打工仔人工就系，其他咧 ，sorry 啦，一早变晒啦。咁我哋个核心价值喺边啊？唔好意思，移晒西环嗰边噶啦，问下佢哋最清楚啦。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的话，大家可以登入 D 一百 .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1831100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我气管炎，我食紧药嘅，医生叫我休息嘅。 其实交通情况，如果难预料嘅话，就应该早啲出门口啦。咁我哋系好抱歉，我哋冇早到。 我哋唔想出现任何嘅诱因，使得咧。買家咧係去轉我哋依個條例嘅漏洞嚟到慳呢個數額比較大嘅買家印花税。 關鍵就係話，其實唔係在於網絡動嘅能力有幾勁，係在於政府推行政策不得民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大班点办咧？大家老千当道真系 老千当道啦！林毓华，我问下你啊，你喺外国都 A 呀生活过啦？阿王子直情喺外国读书添啦，又喺外国做嘢啦。嗱，大公司你去喺美国都唔使大公司，你去任何公司买嘢。买咗啲嘢，然后唔够几日，或者喺好短时间内一两个礼拜内减价，你系咪可以攞去攞翻啲钱咧，去换翻？ 我哋去美国超级市场有张单，一个月内你用过， 唔系讲呢样嘢，讲减价。我而家讲减价，即系如果你佢如果减价咧，你今日买咗啲嘢，如果隔咗两日或者减价咧，佢一定会赔翻俾你嘅。 香港啲超级市场都曾经有咁嘅 campaign 嗱，而家咧呢、這个股市咧，嗱离谱嘅呢间叫做咩咧？狮子环球， 狮子啦，330啊！ 你供股啊，你供股之后咧，啊，而家咧 有个盈利警告， 而家就出盈警。嗱，供股之后发生咩事咧？嗱，我讲俾你听啦，供股嘅时候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供股之后咧，就呢班友咧，呢班炒家出嚟啦。就是呢个入股，嗰个入股，包括啲大妈撒啦。因为点解呢？佢揾咗呢条友呢，柯清辉，以前恒生银行嘅大班，就走去做主席。 银行家嚟嘅咩？ 本来呢，你喺狮子银行出嚟嘅人呢，应该有返咁上下嘅。咁跟住呢，就做埋呢啲咁嘅，所以叫人呢，喂，系咪老千股嚟嘅啫？喂，你供股嗰时候就唔话俾人听，你会有刑警。咁点解你供股之前唔去话俾人听你有刑警？你供股之后咧，跟住就陆续好消息出嚟啦。边个大妈仔入股啦？啊，又重庆李嘉诚啦，跟住又以前个主席创办人， 创办人啦、啊，入股啦。 喂，供完股之后一啲股市一听到话，哇！呢啲大妈仔入股，仲有柯清辉后边好多大妈仔噶， 好多人入飞噶。 哇！呢只炒起噶， 咪最近升咗都一两成噶，都有即系有焦点，有焦点嘅吓。 咁你跟住咪走咯，咁就呃钱咯。嗱，柯清辉点解要闹佢咧？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大把老千股唔讲，呢、這个人咧，佢有少少，因为佢拿住以前喺狮子银行、汇丰、恒生个底， 一个品牌嘅， 加佢个人个品牌。你中拆嗰单嘢，你夹埋马士亨已经呃咗人一波噶啦。 你而家又呃人第二铺，你有冇搞错啊，大佬？咁你证监做唔做嘢噶？嗱，我觉得唔啱嘅呢样嘢系， 即系好似政府高官咁退咗休，其实 监就识恰啲细公司嘅啫嘛。 喂 ，Peter， 政府高官譬如退咗休之后都会即系谨慎啲啊，系咪都唔会点乱嚟啊？譬如其实你做个银行大， 唔系我话俾银 都应该自重啊。 汇丰银行出嚟咁多高层咧，就俾呢个柯清辉丢晒架噶啦。啊！呢、這个就唔使讲噶啦，即系你讲佢嘥气。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咧，你不论喺个政坛又好，喺股市又好，而家啲股市都系噶。喂，而家大陆啲股啊嚟上市啊，你上市要披露好多资料噶嘛？而家只要话一句系国家机密，因为我做嗰种行业咧，其中我有个客嘅主要客户咧，系涉及国防啊、外啊，即系总之国家机密嘅，我就唔使话俾你联交所听。 就算你证监咪查我， 吹下美国咧， 国家机密唔使俾资料你， 你咪俾我上市啊！讲香港 啊， 一句国家机密大晒嘅。喂，咁香港仲有咩点做金融中心啊？你再加埋呢咁嘅老千股又出现，喂，你跟住个政府又呃翻嚟嘅，跟住又发烂渣嘅，哦唔啱咪打靶咯啦，我去啊！喂，咁香港仲成世界嘅？ 而家咧，好多人就关心紧咧，譬如话股价最近升咗一两成咧，有公园股咧，而家有坏消息咧，就震下啲仓先，即系佢而家 咁又再炒多段咯，又再咁跟住可能有好消息噶。 咁但系小股东，即系我哋嘅散户咪蚀晒张咯，信晒你。 跟住你嗱，最弊呢啲又听埋啲嗰啲咁嘅咩啊？ 分析员、 财经 分析员、 演员啊， 高嗰时叫你买，跌嗰时候叫你走噶。走完之后呢，跟住嗰隻股升返㗎喎。你如果听呢班友点呢，你就大镬㗎啦。佢哋呢就係跟住啲炒家之指挥棒去做人嘅。所以我哋呢就唔会播呢啲咁嘅节目㗎。我话俾你听，一於就冇得傾。我哋唔可以呢同啲炒家一齐呢争呃啲股民㗎嘛。喂大佬，即係呢个咁嘅柯清辉呢，我就觉得真係呢唔好啲股民， 喂，啲股民咧知道间公司做乜嘢喎？知唔知间公司卖乜嘢噶？知边咧公司嘅管理层啊？哇，大佬，唉，吹吹转真系， 唔系啊！总之呢啲手法就唔好咯，即系呢啲你证监咪做嘢咯。嗱，你琴日咧你都唔使谷气啊，辉哥，我哋揾你打电话去警察公共关系科，主要就问佢成龙嗰单嘢嘅啫。 系啊， 因为成龙枪械啊嘛，有个军火库啊，有枪有手榴弹，乜都有啦。原来佢唔单止讲到啲咁嘅嘢嘅，佢接受访问里面其中一样嘢讲咧，全世界都有贼噶啦，即系全世界有六千一样啦。啊，你冇伤人就冇事噶啦，你有本事走去汇丰银行抢打劫，你过骨冇伤人冇事噶，全世界都有贼噶。不过如果你有伤人就唔得，有人命伤亡就唔得。嗱，呢个成龙讲嘅。嗱，点解我话你唔使怒气呢？警方找他啦，即是可能是因为你打了电话， 即是跟进了啦， 跟进了，但未找到他， 我们 DA8 首先跟进 了，未找到他，他现在就当然不会，喂，我就最怕警方呢，你一直要视而不捨，继续找他，现在很多人都在找成龙，警方找他找不到，他那里嗰度咩戏啊？ 十二生肖啊！ 做唔做首映噶？ 做紧宣传嚟噶。 唔系，如果做首映，实要落落嚟噶， 系 嘛？ 系。 咁警方去现场揾佢咯。 咁佢咪又学阿 CY 咁咪得咯？都听唔到行过运啦吓。 唔系，直情去警方派嗰啲重案组嗰啲 O 记，都直情去揾佢啊，就去首映。 即系希望佢接受调查，因为接受调查。 邀请佢翻警署接受调查，因为揾你，我揾咗好耐又揾唔到陈生。 会唔会咁俾面啊？ 咪就系咯，所以我就最惊就系咁。 吓。 你 D100 好，你或者其他传媒好，你要查询好。喂，我哋咪做下嘢啦，系咁意咯。咁又好似陈茂波单嘢咁咯。 我哋做翻基本工作啫。 咁起码去做，嗱、咁即系你又可以放心，即系起码都做，啊、即系都做翻啲嘢啊嘛。但系而家你话真系，今日咧你睇到啲报纸咧，你样样嘢都惊嘅。你又睇到嗱，社科院出个报告 系。喂，学生哥一阵咁喐佢啊！ 唔系佢唔系喐你学生哥啊！佢话你香港啲人用个互联网啊，喂作反用咩搞个嗰啲咩叫做啊咩颜色运革命啊？吓、啊、你又整个 D100 出嚟啊！而家又用网啦， 封咗你嘅大电波，你用佢网去播啦。喂，而家即系话俾大家听咧， 佢惊茉莉花嚟到。 而家开始咧，我话俾你，而家开始咧就会监住扎住嗰个互联网噶啦。 系， 但系有样好消息，如果你冇工做咧，又制造好多就业机会。 系。 因为邵善波都大把钱使， 唉， 佢会请好多五毛党噶。 佢会请你咩？佢咪一样有佢自己嘅班底。 唔系，佢请五毛党噶。咁啊，起码有班后生仔好喺屋企打机，咪帮人做五毛咯。即系譬如嗱，可以走嚟你啊，即系呢个 D 一百嘅网页嗰度， 嗯， 啊，唔系官方啊，系，嗯，公司网页啊。 系 系。所以我一阵要提醒我啲同事啊，唔好话嗰啲咩官方， 本台网页咪得咯吓。 官方咩？官方应用程式啊，官方乜官方物啊？唔该，大佬唔好提个官字，我哋同官咧 系 对立面嚟嘅。 系 啊，因为点解咧？我哋监察住佢嘅，我哋从来唔系官方，我哋叫公司。 嗯， 公司系最好噶啦。 嗯。 以前我哋细个嗰时咧，啲老嘢咧，有样嘢叫家用嘢。 嗯， 你要买嘢咧，嗱，你话买个水煲好，买棉胎好，买乜好？我哋家啲老人家买嘢咧，碌架床好，家用嘅呢啲。你知咩叫家用啊？好多好多人唔知啊。你家用两个字咧，啲人唔识解，唔识听咗，我唔知系咩字啊。 系 家用， 系 家庭嘅家， 系 即系自己用嘅， 系 自己用嘅系 嗰啲实惠嘅， 不识。工即系你明唔明啊？梗系唔会偷工减料啊嘛！即系话俾你，货真价实，我老板都系用呢啲噶，我自己都系用呢啲叫家用。 哦， 咁所以咧， 日本文添，日本系好多写自家用噶嘛。 啊，咁所以而家咧，自家用私家，我谂下，我唔识日文啦，我估啊。嗱，而家咧，我哋嗰啲咧就唔系叫官方， 嗯， 我哋嗰啲咧就叫做公司， 嗯， 所谓咩咧？嗱，咩叫公司三文治啊？ 嗯 啊咩啊啊耳靓汤啊，喂，即系话俾你，我老细用嗰啲嘢咯。咁我哋个网页啊，公司网页，我哋嗰啲程式，公司程式，就唔好再叫咩官方，核突啊！ 本台啦， 好核突啊！啊，本台都叫公司啦，与公司三文治。我哋嗰啲咪公司网页咯。嗱，你又听下黄之锋呢条僆仔，而家许威啊，而家咧即系搞到 点名闹佢啦。 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嗱呢个官方啊，呢个 系啦。 昨日发表了2013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提出中国政府应该透过观察网络民意，借助互联网缓和社会对抗，实现维稳。咁你已经脚软了，维稳啊，大佬，7000亿维稳费啊！报告又话咧，90后噶啲年轻人啊，透过互联网发动社会运动。嗱，佢讲90后嘅年轻人咧，系讲紧。点名讲埋咧就是、香港， 嗯， 啊就本港嘅反国民教育行动，话部分年轻人咧言论偏激，啊引发忧虑同埋争议，当局需要加强互联网规管，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咁有网民就担忧咧，政府加强打压网络嘅言论自由啊，我都惊啊，你呢个台都系危乎噶啦。冻个水啊，林毓华。 大班，我谂住做90日嘅啫。 嗱，我哋听下。啊啊！呢、這个啊，黄之锋啊，点样啊？ 被打压 吓，我都好惊讶嘅，而系咁高调咁去点我名啦。我会担心就系未来中央对香港人或者呢个网络嘅监控越嚟越严重，即香港政府人犯一块啊，一拖再拖啊，莫言民意咁样。关键就系话，其实唔系在于网络动嘅啦，有啲警系在于政府推行政策不得民心。 系啦，不得民心啊！啊！有冇听到啊 ？CY， 阿邵善波有冇听到啊？啊！ 唔计嗰啲民心可以用钱买噶嘛？我哋以为，哦、请啲五毛党嗱，两样嘢嘅永远系政权啊，毛主席就话政权就枪杆子出嚟啊，另外一样嘢就支笔啊嘛。 嗯， 而家仲要加多样嘢，今时今日呢个社会要发动舆论啦。嗱咁而家所有传媒归边啦。 嗯， 所以点解 DBC 被灭声咁解啦？因为所有传媒要归边啊嘛。咁就係支筆啦，傳媒代表支筆啦。今時今日槍咁你有權啦，你個政府都俾你壓咗翻嚟啦。咁有槍啦，仲一樣嘢有錢 啊， 有錢使就得啦。點解邵善波要立翻個2000萬翻嚟？ 係咯， 就有錢使啊嘛，有錢使得。 話明啦，係一個政治嘅工具嗰啲嚇， 有錢使得鬼推磨啊嘛。唉、 嗯 哎，所以咧嗱，我哋電話咧就183 1138，咁啊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言论咧绝对开放。只要大家遵守港管条例，这个不是网台，因为为什么我说不是网台的分别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港管条例去进行广播。大家不讲粗口什么都可以讲。183-1138、在没人听电话之前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即是所谓短信。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谢飞老师。 佢都好犯本喎，喺报纸度登咗一个吓。 嗱，所以喺 DBC 做过好过瘾嘅。嗱，你譬如果系通咁， 系 佢讲交通嘅啫。佢系喺交通里边无端端系涉啲时讽刺时弊嘅落去。好啦，仲搞到咧整个地狱心战室写埋稿演绎埋。咁啊，谢飞老师就教英文嘅，教好玩英文嘅。佢自己使 钱，走去 信报登广告，帮特首改英文名。嗱，仲有啊，我哋又从善如流噶。琴日有听众话：，哇，原来阿 Sa 姐咁猛料噶，原来喺南华早报做呢个政治评论版编辑， 猛人嚟噶吓。 喂，叫佢教英文、啊。 重量级主持吓， 嗱，我哋下个礼拜就会推出噶啦。 系 Sa 姐教英文。嗱、 嗯， 阿谢利老师咧就叫做讲好玩英文， 系好玩嘅英文系。 咁啊，Sa姐咧就教你咩咧？就讲正经英文。 正经，政治嘅正， 经 济 嘅 经， 经啊，就讲正经英文。下个礼拜又会推出噶啦。嗱，咁而家咧未听啊，谢利老师啊，谢飞老师啊，帮阿 CY 讲英文名之前咧，我哋可以听阿通嘅杰作。 地狱心战室，还声于文，编写阿通，声音导航阿通，大只太谢你。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啊，奇怪啊！上两个月咧又话二播七日。点解佢哋又话二播九十日啊？卡片数，卡片数， 特首你好，咩事啊 ？DBC 啊，咪已经二播完噶咯，又搞乜鬼嘢二播九十日啊？ 报告特首，佢哋好似叫咩 D 一百啊？ 唉，即系点啊？你喺立法会个委员会咧，咪已经做咗嘢噶啦？点解佢哋仲咁多动作啊？ 事实上，我一直咧系密切留意 DBC 提供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嘅情况。我同大家一样，系都唔愿意见到 DBC 今日嘅境况。而喺呢一次嘅事件当中，政府咧系必须坚守我哋嘅原则，唔能够妄开先例，干预传媒机构嘅内部事情。 啊，我同大家一样。唔想见到 DBC 而家嘅境况，啊，你都几忍得笑噶、啊， 特首小弟都系跟你学嘢啫。 好，学得好啊！讲大话最高境界就系冇任何表情动作会俾人发现啊！ 知道，多谢特首，又袋咗钱落我袋啊！ 唉、啊，咪住咪住，啊，讲翻 DBC 先，啊，点解佢哋仲有声啊？ 佢哋虽然冇咗 DBC， 但系有一班有心人唔知搞乜鬼嘢 IT 技术互动嘅 D 一百广播平台、哦， 即系点啊？ 基本上同 DBC 一样 咁厉害啊！等我哋仲谂住暂时吊销 DBC 嘅广播牌照，估唔到佢哋咁齐心，仲要还声于民啊！ 系啊，唔知佢点解咁鬼多 fans 嘅。 我系一个普通嘅家庭主妇，今日我嚟到呢度系想讲一下 DBC 被灭声对我嘅影响。一向以嚟，我都有听收音机嘅习惯。自从政府发出数码广播牌照，而大班佢哋又成立咗 DBC 电台，我前前后后买咗大大细细嘅四个数码收音机，而家冇得听啦。我觉得政府喺度愚弄我，牌系政府发嘅，牌费系政府收嘅，而家出咗问题，政府除咗收罚款之外，仲做过啲乜嘢？ 我哋有做嘢，就系继续夹住佢哋，睇下佢哋有咩动作。 系夹住佢。 老细早晨， 啊，大内总管高灵芝，啊，啱啊，灵芝，正想揾你， 有乜嘢效劳啊，老细，系咪有咩部门请咗人要我过目先？ 啊，你虽然系中央政策组，但系都要守下法噶。 吓、啊，咩事啊，老细？ 啊，你自己睇下啦，一俾传媒周刊啊， 影到你咳双白先啦、 啊。哦，呢啲咪就系我哋梁莹嘅特色咯。你睇下汤房波，佢咪又系咁样咳双白线，仲饮埋酒添。 唉，仲好提汤房波单嘢，你哋都未得到教训啊吓。 咁我以为冇人见到就可以过骨啊嘛，你都系咁啫嘛。 特首又点同呢？佢道行够，做嗰啲衰嘢可以连自己都呃埋，我哋呢班数未够噶。 塔片数，你话我做过啲咩衰嘢话？ 冇，我话跟特首你学嘢啫。 咁而家点啊，老细？ 唉，放心啊，冇事嘅。你睇下，而家仲有边个记得汤房波单嘢啊？ 又好似系喎。 唔系好似，系直头系。 冇错，冇人记得噶啦。 几抵死啊！真系 冇咁，佢真系反映咗一样嘢、啊，即系 DBC 被打压，咁对嗰啲幕后黑手嚟讲，都系想你灭声嘅。咁你借住呢个咩二播云天九十日，搞个 D 100出 一云不散， 佢又以为你搞网台咪俾你搞到够咯，咁啊搞到原来都冇分别嘅， 唔知噶，系啊，唔系 喂呢班友 大声台。啊！ 即系 平台唔同嘅， 死唔去、啊。嗯、主要我哋死唔去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有听众支持嘅。 系 嗱，我哋迟啲都会推一啲 D 一百出嚟嘅，咁即系帮补下啦。如果唔系呢三个月咧，阿林彪还600万嘅要使，我话俾你听， 悭悭地，悭悭地， 唔好成日望住我啊。 系 啊，帮补啲啊，你都要，大家帮补啲啊。嗱喺未有呢个 D 一百推出嚟之前咧，嗱如果将来我哋嘅 D 一百咧。真系随月落座啦，大家可以卖广告、嗯、啊，祝人哋圣诞节快乐啊，新年快乐啊，啊又可以啊生日快乐啊、嗯，啊嫁女重新抱啊， 对于政府政策又可以发下声都得嘅， 发下声啊，咁啊帮帮下我哋啦。咁、嗯、喺未有之前咧，唯一一样嘢咧，对啲节目主持人嚟讲啊，就会鼓舞到佢哋嘅咧，就俾啲 like。 嗯，系系。 吓、啊，咁啊最紧要俾 like 佢哋咧。就等佢哋咧，即系有啲精神鼓励、 嗯， 又可以知道咦有人听嘅、哦嗯，啊有支持者、哦， 你冇忘记佢哋吓，呢个系好重要嘅动力。 我哋咧就最紧要做封烟节目咧、 嗯， 就多啲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系、 嗯、啊越多电话打嚟咧，即系表示我哋越多人支持。 嗯、 而打电话嚟咧，如果讲到一啲真知灼见嘅、 嗯， 又爆到啲内幕消息嘅， 更好 就更好啦。咁啊证明咧，我哋啲听众咧。就来自五湖四海，咩人都有，系嘛？咁所以我哋嘅电话咧就1831138。 大班，寻日朝早咧，我离开呢度嘅时候咧，我就打个电话翻嚟咧，就揾唔到阿通，我就留低咗俾阿蔡浩良。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哋搬咗嚟呢度做节目之后咧，啲警务人员咧勤力咗，由无线电视嗰边一路咁样抄牌过嚟，真系阴功嘅真系。 我见到架嗰啲冲锋车咯， 系系系。 抄，琴日真系抄， 系抄，系咪抄？ 全条街扫晒， 系啊，系啊， 啊！ 我就揸车揸到去嗰边转弯上，如果话唔对路啊， 阴公，我哋有好多同事， 我即刻叫佢话通报所有嘅车主吓、啊。 我哋好多同事冇车位嘅、 啊， 因为我哋都系寄人篱下啦、啊，车位唔够啦喺度，啊，你又摆 咁，我又唔明啦，喺一个工业区嗰度，又唔系喺个大环保大道，咁有啲车牌喺路旁，又唔影响人嘅，使唔使咁样做法咧？真系。定系要交数咧？又系 冇嘢嘅，好简单嘅啫。啲市民啊，如果堆填区嘅、嗯、堆填区嘅啊居民、 嗯、 啊或者堆填区工作嘅人，如果你摆一架车喺街俾人抄牌，嗱唔该你咧就走去啲警差馆附近，睇、 嗯、 下街边有冇车。啊！有咧，打电话去差馆，即系行入去报案室。 系 差馆出边好多车啊 ，Sir。 系 唔该，你出去抄牌。 嗯， 我话咩十个有九个系差人嘅，有好多仲摆咗啲标志喺度。 系 啊，有蓝宝又有，有嗰啲咩警察俱乐部嘅会徽又有。 今日咧，我见到报纸，唉，讲埋啦，《东方日报》影到有公众地方摆晒嗰啲喺路边度咧，喂，收费嘅嗰啲系。用公众地方去收费嘅，你有冇去抄牌啊，阿 Sir？ 点样用公众地方收费啊？ 喂，即系话系摆啲桶喺度咧，就系咧收 当系泊车。 我嗰啲嗰啲唔好咁啊，林美华，我从来都唔好赶住嗰啲人，嗰啲人都系搵食嘅啫。 你又突然间你又突然间 嗰啲小人物嚟嘅， 流俗而上身，你真系 嗰啲小人物嚟嘅， 嗰啲商户嚟噶。 哦，商户 系啊， 我以为街边揸住鸡毛扫嗰啲啊， 系嗰啲啊，唔同啦， 嗰啲放 嗰啲我完全系觉得系啊，佢都系一个谋生嘅方法。 啲商户压咗个位，我哋上货落货系嘛？ 唔系啊，直情一辣位系当正式嘅停车场咁样， 即系啲食肆。 在街边我就找条新闻俾你睇啊！真系 白痴仔咯，嗰啲 唔系噶，唔系噶， 我唔好理啦。嗱，我讲紧嗰样嘢，你系杂乱歌病。我话你准报仇好容易啊！ 嗯， 因为你走去差馆附近， 嗯， 所有啲景区附近见到好多车门口拍，你就走入去同阿 Sir 讲唔该你抄牌，执法你做咩啫？大佬你正你即系你可以差人 系 喺差馆附近，中意摆边就摆边啊！喂。我哋啲工业区啊，即系堆填区翻工啲人， 嗯， 山长水远啊，都系节有架车，节衣缩食养架车，啊，又未做到高级唔使惊， 嗯， 嗱，好似林毓华咁喺 D 100台都，我哋有三个位，咁梗唔使讲啦，梗系我一个，摩西一个，林毓华一个啦。 喂，我走好似可唔可以俾同事？ 有同你讲咗啦，咁，啊，其他人冇位拍啊，一定要拍街噶，咁，嗯，啊要抄牌，又冇粮出。好惨嘅大佬， 一系可唔可以就系叫工业村咧？一定要嗰啲系业主咧，系起多啲车位就唔得咧吓。 唉，预备啲人咁多车噶嘛？我哋听香港电台新闻啦。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新一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今朝早举行，52名参选人竞逐36个席位，将会由1600多名选举会议成员选出，预计中午有结果。对于有报道指今次嘅港区人大选举，中央已经有属意名单，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话自己并冇收过，民建联亦都冇发出推荐嘅名单，佢哋会按照个人意愿投票。有份竞逐连任嘅谭慧珠就话对今次嘅选举有信心，佢亦都强调冇见过中央属意名单。另外，其中一名候选人教协方景乐联同一班泛民人士在投票会场外拉起横额示威。离任的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向各界人士发出辞行信，表示由于时间仓促，不准备举行离任酒会。他说作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负责人，能够亲身参与一国两制的实践，并且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贡献绵薄之力，是他一生的荣幸。他说驻港九年，见证了香港坚毅前行的步伐，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沉着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了社会繁荣稳定。他感谢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的支持，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批评政府在本地物业的买家印花税问题上并没有向公司买家作出豁免，认为会影响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意欲。石礼谦在本台节目说，他认为政府的稳定楼市措施可以减低炒风，但是不应该影响整体香港市场。他说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税项应该豁免公司买家。有听众就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认同豁免公司买家将会造成漏洞。南韩选民正在投票选出新总统，执政新国家党的朴槿惠昨晚在首尔光化门进行最后一场的造势晚会。至于在野民主统合党的文在寅在票仓釜山结束拉票活动，他今日亦都是在釜山投票。分析认为投票率的高低可能影响结果。南韩超过4000万合资格的选民将会在全国13000多个票站投票，直至到本港时间下午5点。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最新报22,615点，升120点，成交金额34亿1000几万。恒生国企指数报11,378点，升7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最新造价，友邦保险30.8元，升2元；以方达中129.2元，系跌咗5仙；腾讯控股251元，升8元；建设银行6.33元，升7仙；中国移动90.1元，升0.5元；惠告股份8.16元，升0.5元；工商银行5.58元，升咗3仙；安石 A50 中国10.82元，升1元；狮子环球11.8元，跌6元；汇丰80.6元，升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日元9.187，英镑12.599，瑞士法郎8.491，澳元8.147，加元7.86，新西兰元6.5，欧元10.2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504，港金报15,540元，跌2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75美元，卖出1,67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唔经唔觉，早上嘅9:35啊吓，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啊最新交通情况咁啊。我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盖啦，现时龙尾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咧就车少翻啲，不过都去到管道口噶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交易广场少少龙尾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继续枕住喺个骏发花园噶吓。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新界区两条隧道啊点咧？咁啊，狮隧出九龙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亦都系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少少嘅。系啦，听完小弟嘅地狱心战室啊，大家真系要俾多啲意见，小弟俾个 like 我啦，多谢晒啦。唉，不过咁啊，唔知出年嗰个年尾嗰个什么中国形势蓝皮书啦，哎呀，会唔会又话我哋网络动员啊，搞事分子咁啊？不过咁唔使惊，为民发声啊，系我哋与生俱来噶吓。只要身体健康，就乜都唔使怕啦。唉，早晨啊，大班你好啊。 点啊？ 吓，你话有啲咩讲啊？ 你俾几多钱我啊？ 咩俾几钱你啊？ 你大佬啊，我俾个位你炒翻嚟报交通，你仲要编埋剧，又要俾你播埋音，咁你梗系要捐啲钱俾 D 一百啦，系嘛？ 唉，我哋都等紧 D 一百呢个吓啊筹款活动啊，系咪啊？哎呀，真系好啦好啦，多谢你大班，好揸紧车各位清紧嘅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收听方法简单容易，用电脑嘅话，大家可以登入 D 一百 .hk 就可以听到；用电话听，可以打1831100。1831100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我气管炎，我食紧药嘅，医生叫我休息嘅。 其实交通情况嘅，如果难预料嘅话，就应该早啲出门口啦。咁我哋系好抱歉，我哋冇早到。 我哋唔想出现任何嘅诱因，使得呢。 買家咧係去轉我哋依個條例嘅漏洞嚟到慳依個數額比較大嘅買家印花税。 關鍵就係話，其實唔係在於網絡動員嘅能力有幾勁，係在於政府推行政策不得民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啊！大班，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咧就话唔怕生坏命啊，只怕改坏名。 嗱，不过一样嘢好紧要嘅，原来1831100呢个电话咧有意思嘅， 系 啊，好难咧，我哋先攞到呢个电话号码嘅。所以咧，我又要更正啦。我哋有，即系我哋咧就最好啊，朝令夕改，最紧啱就得噶啦。 系 嗱，以后读法咧，我又会出 点读啊？ 我都未去出通稿，其实我做完节目先去噶。 系系 就大家记住啦，唔该你写过去啊，肥仔啊，唔系咁写啊，1831100 啊， 即系一百咧收尾就 D 一百啊嘛。 系 嗱，记住啊，就嗱由以后读咧，叫啲节目主持人啊，读1831。四个字先，然后读最尾嘅字100咧，就 系 嗱咁都好记嘅。 代号嚟噶啦， 嗱1831100咧，就我嚟用电话听我哋啲节目。 嗯， 如果想打电话入嚟咧，就138。嗱，好多人都迷信嘅，我就唔迷信咁，138梗系好意头啦。 1831138 系就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嘅。 哦， 打电话嚟一定有着数嘅，大家有偈倾噶嘛，所以叫138。用电话收听我哋咧，就最紧要记住 D 一百台，咁1831100 咁样， 咁所以记住啦，以后读咧就唔好183。 不过位听众都好熟悉大班啊，系佢成日都系突然间系忽然间有怪招嘅， 咁梗有人打电话嚟， 有高人指点你系嘛？ 系啦，有人话俾我听，喂，有原因嘅大班呢、這个电话号码1831100系挥翻嚟噶， 哦，咁 抢翻嚟噶，你唔好搞到变咗1100先得啊，大哥，咁明唔明啊？咁明啦嘛， 系明啦，而家明啦，系啦，嗱，讲翻话咧呢个系唔怕生埋命，自怕改坏名。咁有啲咧，有啲姓氏真系弊嘅。如果你姓吴嘅咧，乜弊都唔掂嘅。你话叫阿叻叫吴 黑剑啊， 吓 吴黑剑， 吴黑剑咪弊咯。 第一个人吴黑制， 吓、啊。 第二 又唔悭 钱，啊、但系如果 上海话唔多掂啊， 但系上海话咧，唔、咧、所以阿田北俊啲车咧， 系 全部都系唔发嘅， 系 58号， 即系我啊嘛，唔系 佢上海佬，原来唔咧就我啊， 哦，嗱 咁想冇所谓啦，我哋因呢个播出嚟咧，呢、這个谢飞啊帮阿 CY 改英文名咧， 系系。 大家记住呢个嬉笑怒骂节目， 嗱，其中有啲难击， 唔系其中牵涉到有啲人嘅姓氏嘅，大家唔好介意。嗱、我真系识有朋友姓廖嘅叫 William， 咁、如果翻鬼佬叫佢就叫 Bill 廖，因为翻鬼佬 William 就 Bill 啊嘛。 喂，咁又冇所谓喎，外国人唔知咩叫 Bill 廖啊嘛。 咁但系中国人叫做 Bill 廖，有啲中国人就叫自己做阿 Bill 噶嘛。 哦 ，OK，、 我哋有个股东都叫阿 Bill 噶，不过都叫黄仓 Bill。所以咧，唔好介意啊，开玩笑嘅啫。OK， 专门教英文嘅谢飞老师最近登报纸话帮特首改英文名。谢飞老师话梁振英嘅英文名 CY 系振英嘅缩写，取其音 CY， 思想嘅思，歪念个歪，当然贴切不过啦。但系严格嚟讲，呢一个并唔系一个英文名。谢飞老师决定为这个开诚布公的特首尽点绵力，帮他改回个正正经经的英文名。改中文名就说要计笔画算不行啫，改英文名就简单得多了，但是当中亦都有些不可以不知道求问，几个听得多的难击都讲明了改名就一定要配合个姓。大家都知道姓史姓廖都不可以叫做阿彪，如果不是彪师又彪廖，就是彪史又彪廖，就一定笑大人的口啦。不过个名都有机会影响你份工，譬如你姓宋又叫做阿 Sam 的话，你都不用奢望帮 Apple 打工啦。 Apple 请 Sam 宋 Steve Jobs 都下翻山啦。姓何的话就不可以用 S 字头的名，所以如果你叫 Spencer Ho 或者 Sandy Ho 之类，就快点改名啦。英文名有样嘢叫 initial， 即是你个名的简写，譬如 P 是 Peter 的 initial， H 是 Helen 的 initial， 如果你是 Jack Wong 就叫 J Wong， Tanya Mac 就叫 K Mac。 去吃饭我们成日都听到 J Wong 订了几多位， K Mac 留了几多点， Spencer 的宿舍就是 S， 星河就是 Ho， 他的读音和江门的英文有九成似，改这个名字又何苦呢？当然如果你是有势力人士，改什么名字都没人够胆笑你半句啦。赌王何鸿燊 Stanley Ho 都一样是 S Ho， 你够不够胆在他面前叫他一声 S Ho 先生啊？谢飞老师就说想看看何家三位姨太会怎样叫保镖去招呼你、啊，讲咗半日仲未帮梁山起个配得起佢嘅名。谢飞老师就鍾意玩 double initials， 即係名同姓都用同一个字母开头。例如 Michael Mock 就係 MM， Priscilla Pong 就係 PP， 或者 William Wong 就係 WW 等。帮梁特首玩 double initials， 要揀个 L 字头嘅英文名去配梁。其实 Nair 大话精係不易之选，而 Loser 失败者亦都并无不可。但是谢飞老师就说他不喜欢找一个词语去做一个名字，好像有些人叫自己做 handsome Lee 或者是 sexy quark， 鬼佬就会觉得很戆居。谢飞老师的公司是跟迪士尼合作做英文教材，所以对每出卡通和他的人物都很熟悉。其中一部极受欢迎的叫海底奇兵 Finding Nemo， 主角叫 Nemo 即是李毛，梁振英和这个英文名就绝配了。李毛亮，李毛亮，李毛亮， 不单止是无良，还有没有诚信、啊、没有礼义廉耻、啊、没有良心， 又没了、啊、 又没了、啊、阴公、啊、这个特首是万无、啊、什么都没有、 啊、 其实这个梁振英有什么好东西了？不如我这样，大家打个电话来1831一三八，一八三一， 一三八， 停一停，一三八，一八三一，一三八咧，啊，讲下梁振英有咩好嘢？ 讲人讲地咯，佢、啊、自己认叻噶。 你真系当啲系好嘢，林毓华，你都有资格做梁振英嘛？唔系啊， 佢喺众人堂 自己嘅评价，你自己对佢嘅评价， 冇啊， 你又。唔系，我想有冇人讲中 啊？ 如果有一日有人讲到梁振英一样好嘢，而家大家接受，我送嘢俾佢，我送份圣诞礼物俾佢、 嗯， 真嘅唔系讲笑啊，唔系呃你，好嘢， 唔系特首办送嘅， 唔系我送啊！你要讲到嗰样嘢，个个都拍烂手掌话佢系啊，梁振英真系好啊， 嗯、 啊，唔好讲话佢呃人叻啊，嗰啲唔算啊、嗯， 高大威猛咯， 唔得嗰啲好嘢，佢高大高就高啦、 啊， 大就大，不过唔威唔猛咧、啊，大佬林毓华。喂，你要讲嗰样嘢真系好嘢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佢偷鸭拐票，梗 系 好嘢啦。做特首唔好嘢，呃到你班友唔好嘢、 嗯， 啊整蛊啊唐英年唔好嘢， 系 夹埋林郑月娥整蛊唐英年唔好嘢、 嗯， 即系咁讲嗰啲唔算， 嗯、 真系好嘢嘅好嘢。嗱、 嗯， 如果你噏到一样嘢，我哋市民即系我哋起码我哋听众啦、 嗯， 你讲到梁振英一样好嘢，而大家又认同嘅话咧、嗯，我即刻送你一份圣诞礼物。 如果網上咧有100個 like 係嘛，得唔得啊？嗱，如果佢係有聽眾提議一個咁樣嘅係， 唔得啊！會做馬噶， 做馬噶， 大家即 係哇！你又唔信網上嗰啲？ 唔係有公論嘅，喂、啊，我梗係唔信啦！而家你有幾多個 like 啊？你得2542啫嘛，我咪少咁樣話，咁真係得2542 like 你， 需要時間嘅 嚇。咁喂，中意你風波，你茶杯，你弊家伙，你執硬，你呢度百萬棟嘅水。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有位听众嘅，系三线嘅阿余先生。 早晨， 早晨，余生。 喂，早晨啊，大班， 圣诞快乐啊！ 早晨，早晨。 啊，圣诞快乐，即系叫阿梁振英快啲落咁解啊！ 哦，系啊，系啊，圣诞快乐啊嘛，梁振英系啊，冇错啊，因为佢哇，我 梁振英圣诞快乐，我哋一齐叫啊，圣诞日。 好啊，好啊， 睇烟花咩？嗱，好似今年有冇烟花睇啊？ 有有有， 一齐睇烟花，如果几廿万人。唔好讲上街嗰度，唔好讲住啊！我起码睇烟花嗰晚咧，除、 嗯、 夕大倒数咧，就由19876543 21梁振英圣诞快乐。 嗯， 哇！ 梁振英圣诞快乐 系啦，点啊？老余有咩讲？你想唔想攞奖品啊？ 我觉得嗱，你头先讲啦，阿梁振英有咩好处啊？我觉得佢咧讲嘢咧就灭啊，直头咧就好理直气壮咁样讲大话啦。咁同埋嚟讲咧，佢最主要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佢讲任何一样嘢咧。都冇乜表情嘅， 冇乜表情， 呢个就最紧要嘅。 咁呢啲唔系好嘢嚟，佢哋 哇，好嘢！ 我而家讲一啲好嘢，真系好嘢， 任何嘢都好难。 要 positive 哇，要即系话嗰个人 即系为香港人好嘅， 对社会好啊，嗯、啊，即系教育到下一代啊。啊、做到一个榜样啊，嗰啲叫好嘢、啊，唔系话喂偷下拐骗啊，做戏啊，咁啊揾啊周润发叻过去啦。 啊，可能嗰啲系居屋嗰啲业主可能会多谢佢、啊。 系啦，咁佢嗱讲真啦，佢最主要就系、是、千夫所指，佢都能够可以冷静去处理呢、啊、样嘢先犀利。 嗯， 明系啦，呢样嘢佢好紧要、啊，面懵心精呢样嘢。 面懵心精都系好处，好啊，咁我而家记住先，睇有冇人讲得更加好啲先吓。 好啊， 喂，多谢你啊。另外咧，我哋有位听众系邓先生嘅喺城线嗰度啊，邓生你好。 邓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邓生你 好，阿大班你好你好， 系啊， 咁就 大家好啊， 份圣诞礼物系嘛，送系嘛， 系啊，如果你讲到梁振英一样，真系好嘢，唔系反话啊， 服从性强咯， 服从， 睇你服从边个啫， 乜中央叫佢做乜，佢、啊、做乜咯， 咁啊服服从一个俾 中央打工噶嘛， 咁呢份诶礼物就要佢要佢去呢个系北大度攞啦，真系 系咪先？ 嗱，如果佢服从性， 我哋香港人话佢好冇用噶，中央叫佢做乜佢做乜，哇！你真系好似你养只唔知乜嘢咁样，系咪先？ 我等下而家佢都未知边个接边佢嘅，而家都 好咯， 系、 嗯、 嘛？ 系嘛？ 但系咧，你最惨养咗只咁嘅狗咧、嗯，本来我哋开门口啊，样样嘢都好嘅，点知喺你间屋嗰度咧，赖屎赖尿之外咧，都算啦，都预咗啊，畜生系咁嘅。佢最惨咬烂晒你啲家私啊，撞烂晒你啲古董啊，啊嗰个有茶渍嘅咩茶壶啊，喂，紫砂茶壶都系又俾你搞到。啊！ 大班仲唔止啊！佢冲出街要咬到隔篱嗰个人添啊！仲要俾人告啊！真系要赔啊！大佬 搞到周身唔掂，点听话你都攞去人道毁灭啦！又系圣诞快乐。 唔系呢啲系头先啊，讲下笑嘅啫。 我知，梗系啦，我哋苦中寻 乐。真系笑下呢个大话精系咪先？ 一无是处啊！如果你问我就 话，我觉得佢真系树立一个低嘅标准啊！真系。以前香港人边系咁噶，讲开又讲，系咪先？ 唉，以前啲人咧，佢 以前咧就嗱，我举个例子，以前就财政司偷步买车，咁啊点啊后果？ 嗯， 辞职咯， 系咯， 系咯， 系咯。而家佢竞选嘅时候大大声话人哋僭建，而家又僭建，系咪先？嗯 冇噶啦，而家香港 封咗就唔系噶啦。佢话 嗱，你谂下，如果梁振英唔做特首咧、嗯，大家对佢都会有一个比较模糊啲嘅印象，可能都觉得呢个人几威吓、啊，专业人士吓、啊， 冇咗个专业人士嚟噶、 啊，又做好多公职，咁你明唔明啊？阿爷又睇起佢，但系做咗特首之后阴公啊，露晒底啊！啊，你明唔明？ 香港冇运行啊，中意啲就 唔系，只要我哋大家企起身。大大声声啊！争取自己权益咧、 嗯， 我哋自求多福啊！ 嗯 啊，好唔好啊？ 呢、這个一定要啊！ 自求多福啊！多谢你啊，邓生。咁啊，另外一位加拿大听众啊，李生，早晨，李生。 啊，接嘅时候可能我哋再打过，再联络过，系啦，嗯。咁啊，北美洲都好多嘅听众嘅。而家嗰边系晚黑吓， 唔系啊！我哋呢个D100嘅广播，你对海外嘅听众嚟讲系冇分别嘅， 系。 对海外 DBC 听众嚟讲冇分别，因为佢都系用互联网听噶嘛。 系、 嗯、啊，李生早晨，李生， 李生 ，hello， 二线啊， 系， 系嘛，二线又唔得啊，觉得我啲电话而家唔系俾人干扰紧啊嘛，唔系俾阿梁振英搞掂咗，亦或系我哋啊个系统有问题，唔系，又系条线又走咗， 唔紧要 啦， 再翻嚟 再拿翻嚟啦，啊，咁啊，另外咧，嗱你。你最近有一样嘢咧，佢呢个人啊，即系任何一个人，我哋都经常咁样教人嘅。每一个人梗系有佢优点同埋佢弱点嘅。 嗯。 但系梁振英，你真系睇唔到佢有咩优点，佢就系一无是处。啊，除咗佢为咗自己利益咧，嗰啲佢就好叻。啊，你话为人民服务咧，对唔住，系零分啊！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一听就系陈生嘅，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早晨，陈生。 系早晨 ， 吓死我！以为你个电话又俾人 cut 埋。点啊，陈生想讲咩啊？ 系啦，睇点样赢唔赢到圣诞礼物？ 赢到 咁难度咁高嘅嘢系嘛？ 有可能啊， 如果你人可以做到，你知唔知嗰份圣诞礼物系咩啊？即刻请你去做特首班主任啊！ 佢都系做到啊！佢呢啲咁样，你头先讲开啲差人咧，其实我想讲一讲，其实啲差人 啲警察 低咧啊！你俾我见到真系无数次啊！点样咧？一号要投就会屈啲司机嘅票噶啦，一定系屈噶啦，揿住嚟砌。咁啊，你会行过街见到咧，啲警车咧就会攞嚟买饭盒，去买饭啊，孭住架车。 咁佢都要食饭噶，陈生吓。 咁你唔系弄架大嘅消防车嚟买两盒饭噶嘛？你明唔明啊？用一架好大嘅消防车去买两盒饭啊？你知唔知啊？我车牌都有抄啊。 唔系啊， 见到个警车，梗系啦。 咁咪差人都要食饭嘅，咁我就觉得呢。 咁你唔系咁啊？喂，今日见到警车，佢喺度匿埋，个手啊摆咗下低，我行过望一望，原来打紧机。 系系。咁啊，离谱啲啦！ 咁有个官员，以前嘅原教育局局长李国章， 系 啊校长喺立法会都打机啦。 嗯，所以你话而家呢个咩啊？曾伟雄，上咗任之后，啲差佬啊，越嚟越不知所谓。 嗯， 唔系啊，即系 嗱，不过咁啊，陈生都要同啲前线啲员工咧，嗰啲警队人员咧，讲嗰啲好说话。啊！我尋日咧就係啊打電話通風報信俾阿通哥，叫佢通知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大樓嗰啲車主啊。咁原來咧佢話咧佢出落去嘅時候咧，原來嗰兩位係抄牌嘅係警察嘅係當值人員咧，係慢慢咁抄嘅，係等緊啲車主咧係嚟洗開架車嘅。 唔係佢嗰啲 即係言下之即係佢都係消極咁去執行佢嘅職務 嚇、啊。你鐵馬咧真係大鑊啊！铁马都系唔放过你走啊， 系嘛？但系讲铁马，我真系唔明白，每一次有交通意外咧，起码都有四五部交通嘅警车同，都唔知点解咁多人喺度做嘢喎，真系。 系少少交通意外都成堆人喺度跑啊！ 冇道理啊，我就完全唔明白啊，真系啊！ 冇嘢做啊嘛， 冇嘢做，大班咁嘅教啫啊！我点解系咁样嘅咧？真系点解真系好轻微嘅交通意外咧？一嚟亲咧，哇，成堆啊！ 你有冇听过个笑话啊？咩？ 中环塞车咧，铜锣湾塞车咧，你打两个差佬喺度唱都冇咗噶。 你而家系噶，而家喺中环咧，你一停咗啊，就揿住嚟抄噶啦。而家有做嘢嘅， 揿住你嚟砌啦。佢月头啲癫晒噶，根本上。 林彪话要讲句公道说话，好啦，我帮阿林彪话讲咋。林彪话问点解会有抄一个人排几架铁马喺度 位？唔系我话有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好轻微都好咧，你一报完咗咧，好多架电单车一齐。 咁佢冇咁可以维持噶呢个交通畅顺噶嘛？ 呢个一定要讲啦，呢、這个一定要讲啦。嗰一啲三号光线啊，乜嘢都好咧，佢就会有两架铁马咧，就拦住晒你啲车。 系， 所有三号光线高速公路系拦住晒你啲车，跟住有十几架。结埋一齐行， 系 哇，好似大佬，好似啲黑社会大佬咁样 啦。唔系啊，香港咧有一样 出巡啊， 我哋想咁样噶。 唔系香港有样嘢咧，就系咁嘅。啲警察咧，嗱，如果喺公路上边咧有意外咧，佢哋主要嘅做嘅嘢咧，我见到我都经常都拗晒头嘅，就系、是、封咗条路去，封嗰条线去。 嗯， 喺外国咧，一般呢啲公路有意外咧，佢哋第一时间想办法移走架车嘅。 嗯。 乜都唔理，移走咗架车先讲。但香港唔系嘅，啊，就几大就几大塞咗，塞住成 条路。系咯，佢要地，又唔知要度尺，又影相咯，成噶嘛。 话俾你听，做紧嘢咁样咯。佢唔系噶，佢系嗰几架车一齐行，即系边度走出嚟噶，系冇嘢做噶，十几架电单车。 好啦，多谢。我谂你都受咗好多警察啲冤屈气，咁劳气嘅你。多谢电话。我而家电话旁边有位澳门啊 ，Macau friend 啊，林女士嘅早晨。 系，班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啊，阿林伯啊， 系喺度。 阿林伯喺度啊！啊，我嚟过两次啊，九月份同埋十月份 嚟 过。 你 冇打电话嚟啊？ 呢个买佢嚟个数码港 啊， 数码港。 佢去数码港。 我琴日听见澳门 开放日， 听见澳门咧就听见你讲嗰个女士，咁我今日咧就打个电话嚟，而家我日日都听你讲紧嘢噶。 你用咩听啊？ 我用电脑啊， 咁好啊！你识用电脑啊，好嘢啊！ 我教啲仔咯，啲仔又教下我咁咯。 咁你又教下啲街坊啊？ 唔系啊，而家咁啊，我睇澳门咧都好多人咧都听你个节目噶， 系嘛？ 啊，有啊， 都是用电脑的。我曾经同你买过心机呢，买过个心机。 我叫你不要买的，记得我说澳门收不到的。 我来做一个装饰品的嘛。 啊、可以听 FM 的，可以听澳门电台的。 是啊，我不是啊，我从来都不听的。现在我都收紧你的。 好啊，多谢你啊。 我呢学你话，我听了你好耐啊，你封咗咪之后我一气都冇听㗎。 好啦。 咁近期我听见我仔讲，我又 下次我哋开返写字楼嗰阵时呢、就搵你嚟参观下啦，又好唔好啊？ 咁啊，我諗住呢个礼拜去数码广搵你啊，咁我 冇啦，数码广冇啦，我哋去咗堆填区㗎啦。 我哋而家好远啊，我哋喺将军澳啊。我哋喺将军澳而家。 呢度寄人篱下㗎，唔参观得㗎，呢个系 我希望你哋努力啦。 好啦，多谢你啊，林女士啊。 好，我哋仲有位何小姐。 听多一个电话，何小姐。 喂，早晨啊，大班。 得一分钟㗎，你知啦。 林伯你好啊，身体健康啊，你哋最紧要啊。 系啊，保重啊，凉啊，天气真系凉啊，冻添。 系啊。我想问咧，大班啊，我话梁振英嗰啲礼物咧，我叫佢一月一号咧，佢自动落台就最好啦，唔使我哋出去请佢啦，系咪？ 系啊， 啱唔啱啊？咁但系咧，我哋一月一路呼吁啲人出去噶啦，唔单我个仔话休息啊，都陪埋我去。 系 啊，呢个人咧，即系我见到佢个样我就好惊噶啦。 我仲惊啊！ 但系头先嗰位听众话佢冇乜表情噶喎， 你点解咁惊 啊？我哋几十万个市民啊，都好惊佢啊，因为佢杀咗我哋 BBC 啊！吓、我而家就对佢好不满噶。 唉，吓紧要啦！我哋会企翻起身嘅，多谢你啊！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大家继续咧喺听完香港电台新闻之后咧，就可以听阿梁继章。梁继章今日又要搞到我哋啲听众哭笑难分系嘛？拜拜，听日同一时间再见。